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英语 PK 台一起唱起来。 这个 David 老师，我们很少有史以来第一次。是连续两周教同一首歌曲，正赶上今天呢，是个美好的节日 ，Happy Children's Day, everyone. Happy Children's Day, everyone. 所以我们要唱着歌儿过六一。 Happy Holiday. 上一次我们学的这首来自 Jason Mraz 的歌曲、I'm Yours. I'm Yours. 这首歌曲可以唱给恋人，如果你在恋爱的话，你可以唱给孩子，就像我们的 David 老师一样，因为在父母眼中呢，孩子就是自己的全世界了，是不是？那 David 老师上次声情并茂的把这首歌就唱给了自己的儿子。啊，叫什么来着 ？John， 好名字， 李卓成。 好，你看，作为父母来讲，你可以唱给自己的孩子。当然，也有人说了，说 Jason Mraz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唱给大自然的。你想 ，I'm yours， 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也是属于大自然的。 是， 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比较，是吧？公益的比较环保的男神， 对， 所以啊，他唱这首歌曲啊，也是呢，唱给更多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关心爱护大自然。有人说了，他把这首歌曲呢唱给自己心中啊敬仰的那种东西，可以是他的信仰啊，也可以是他的所信啊，对吧？凡是那种他自己愿意去连接的一种更宏大的信赖和存在，都可以 一种大爱。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歌者的创作当中呢，找到和自己共鸣的那一部分啊，我们去歌唱着自己的生活。 You can also give a new meaning to this song， 给你这首歌赋予全新的含义。每个人都可以唱出自己的感觉。 上一周学了以后呢，同学们，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觉得有点难，但是经过一周的练习以后。今儿个咱们的一开场就是演唱会了，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准时入场，给你喜欢的选手炸炸场子。 哎呀，你的故事啊，应该说是我们的歌，你的故事，一会儿唱起来的时候，大家去感受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不一样 的。我们的酒已经准备好了，送上你们的故事吧。 Okay. 我们想听到你唱的歌，我们想听到你唱出的你自己。今天先有请男生组出场吧。 好， 好，第一位参加的朋友。简称吧，叫做 DJ。 Well, you dumb dumb man,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ard as I'm melting. I fee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my best in.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p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game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这场开的真好啊。 不错不错，这一看就是爱唱歌并且善于唱歌的同学啊，真棒啊。 他这个他整个这首歌的这个很多的细腻的地方都控制得非常好啊，觉得比我们唱都好啊，加油。 对呀、啊、我觉得他唱出来就是真的很像可以出道了吧。 嗯， 可以出道了，加油啊，加油，加油！ 可以那个卖点门票。 红雨。 Well, you don't know me, and you bet I feel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ard that it melted. I fee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and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I'll be giving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m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这同学唱首歌给女生，估计也都已经是吧 ？Melting， 对，已经都融化了。 Melting 啊，唱的很有感情，而且很放松。 嗯、是。对，大家唱歌的时候都要有这种情感，这种特殊的，我们说这种 I'm yours 的情感在里面，有一种叫欲罢不能，嗯，飞蛾扑火的感觉。 哎呀，哎呀， 这里面这好多歌词啊，都是表达了这种。 要么老师都说了，你要赋予这个歌曲自己的理解。 嗯， 再有，请出月明。 I won't hesitate no more.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啊、他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直接来一高潮啊，真好。嗯， 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种网络直播呀，就是自己呢架一个话筒， 嗯， 然后呢这个摄像头打开， 是 啊，就可以在那里忘情的唱歌。这几位同学就有点给我那样的感觉哈、啊。 直播啊。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真的去直播一下，对不对？搞个小视频呢、啊， 直播唱歌， 拍一拍， 哎，拍一拍。对，你可以把自己唱歌的样子拍下来嘛。好，有请 Higher。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哎呀，他是有点、就是有点九曲回转的感觉的。 对，这山之妙在峰回路转，这歌曲也是如此啊，绕梁就得三天。 哎，但他自己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要那个慢慢的回味的唱。 自带这个混响和这个环绕是吧、 啊、接下来这位同学呢，他又唱出了一种美声的感觉哈、啊、,lifelong learning。 Before the cooldown run out, I'm beginning my best test.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that invention. I reckon it's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对吧？ 是、嗯、 毫无缝衔接，接下来就可以唱一颗呀小白呀，长在哨所旁。 对对对， 无缝衔接的感觉，你看看哈，只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对，鼻音用的特别到位，是吧？嗯， 很好哈，很好。我们的 lifelong learning 啊，声音也很好听。来，我们的歌弟出场了哈，压轴一下男生组 D1CH。 Before the cool down round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怎么样，是歌弟吧？这就是歌弟了、啊嗯、 我在想他是在哪儿录的这段，是不是在停车场，还是在什么空旷的地方？其实这首歌真的需要这么一个地儿啊！ 你看，这都没有配乐的情况下，没配乐的情况下，自己能把这调调节奏都把握的这么游刃有余， 对， 这是不容易。 音质的控制啊，非常的重要啊、哎！我们建议大家还确实应该找一好地儿。 嗯，哎，女生组也很有特色。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人在旅途》。 Before the cool down round,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in,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get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ate that day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他开始给人感觉有点像在 rap。一开始的感觉有点像， 对，慢慢进入状态啊，挺好， 很好啊，不错，勇于尝试，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吼一嗓子嘛，是不是？ 对， 你有自己的理解，不一定你非得唱的跟 Jason Mraz 一模一样。你比如说下面这位平静，哎呀，就颇有这种什么这个叫当空长歌啊，比较这个。豪情壮志的感觉，我们来听听平静。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There's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哎，比较嘹亮和高亢的感觉。 声音干净啊，干净，这个长空无云的感觉非常好， 是吧？好，接下来这两位又不得了了，已经开始配上乐了。 哎呀， 我们真的要竖起耳朵好好的欣赏一下 Mr. and Mrs. Try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 in the mountain.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my best taste.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att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哇，这配上节奏的可真是不简单，那真是不简单的。 他这个应该是那个配的是尤克里里吧，我估计啊，这种感觉。 肯定应该是他原唱的这个配乐吧。 他这个是这样，他这个网上目前流传着有吉他版、尤克里里版，这首歌呢也适合用这两样乐器来进行演绎。 可能是尤克里里版。是吧， 感觉像， 而且他很温柔啊，唱这首歌的时候， 而且对音准也很棒啊，对，音准非常棒，听着很舒适， 对，就是那种很悦耳的感觉， 感觉 很舒服， 反正你反复听吧，听个10遍20遍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很温柔啊，唱的他也很符合这种， 其实唱歌就是要舒服，然后听着舒服，自己唱着也舒服， 它符合你的气质，同时也符合这个歌的气质， 对， 是吧？ 其实我觉得歌是一种非常棒的一种什么呀，能量载体。就你唱完以后，你觉得跟吃了槟榔顺其丸一样，神清气爽的感觉， 哎， 说明这是一首好歌。 哎， 听完了以后啊，就想啪，这赶紧拂袖而去，这就要出问题了。 哎， 还很有感觉。 好，最后压轴啊，我们的 Viola Liu。 Tell me your belt and fell in. Try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mountain. I fee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And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be giving my best. It's nothing gonna stop but my intervention.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Hey, hey. 好，太不错了，太不错了，唱出了真正这种啊轻松俏皮的感觉， 真好。哎，我现在都还没出来。对，我觉得呢，这个这首歌有一定的这种可唱性，确实对一些朋友也有难度。这里面呢，我觉得你看唱得好的同学啊和听众啊，其实我觉得对于那些个学这首歌有点困难的朋友来说，真的是，我觉得他对你们的帮助特别大。 就恰恰是干不了的事儿，对人帮助是最大的。 对， 你看马云成功，所以我们向往成为马云，对吧？那如果要是你这件事很好做，它就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嗯， 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很多场合不会唱歌失去了机会。这样的歌曲的话呢，它可以是一首这样的歌，也可是可能是一首非常非常更加舒缓、有一定基本功的这种歌曲。场合上来说，歌曲可以作为社交货币使用，争面子呀，对不对？ 嗯，这个我们的 David 老师都是金句频出啊，为了教大家唱歌容易嘛，啊， 对 啊，是吧？ 所以我想呢，这里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学不会这首歌，那么未来你一定会学会，一定有两个原因在背后支撑。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受刺激了，看人唱真好。第二是什么呢？你受够了，就是总有身边人就是你唱不了，怎么办呢？去学。 咱不是说了吗？上次你只要会唱那个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 cannot, we am yours 就好了。你怎么也得从两句话入手，对不对？ 嗯。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重复的这个段落，它的旋律跟上一周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 对。 哎，你上周你就已经大概齐的把旋律搞清楚了，这周你看你能不能好好发挥一下。 对。 好，我们来进入到第二部分的学习。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So. 怎么样怎么样， 嗯， 旋律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哎，就是唱词不一样了。我们来学学哈，这些连读啊，学学这些歌词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理解它再去表达它。 嗯， Well,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I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eyes. 很多歌者都喜欢用这样的歌词，打开你的眼睛，还有就是敞开你的心扉，打开你的头脑， open up your minds.然后呢 ,see like me, 像我一样啊去注视，我一样的去看啊，像我的眼睛一样去看。 是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就是我们在这个歌曲当中的歌词运用，肯定它选词上来说会比较讲究。其实我们有很多类似的，为什么人家写这个东西要这样呢？所以我们说歌曲当中的文学色彩一定要有一定的，我觉得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尺度，这一点也是可以提高英语的啊。你 open up a whole new world in front of you, 在你的面前展示这个全新的世界。 对， 所以 open up 相当棒。而 mind 这个单词，生活中比如说上楼，对吧，小心碰着头啊 ，mind your head， 对不对？哎，这叫小心的意思。我知道你想什么的 ，I can read your mind， 我能读你的心。 哎，我想他 ，There's a boy on my mind， OK，、 on one's mind。 哎，这就是也是叫思念某人。你看 ，mind 这个词是非常棒的， 对，某人在你的脑海里盘旋。 没错，所以从词字面的意思到背后的使用来说都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精耕细作。 好的， 我们看 open up your mind， mind 肯定是关键词， me 是关键词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这句话实际在唱的过程中呢，要注意节奏的控制， open